卡。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春游一定喝小二，到这儿必饱酒小船，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过过往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我是刘一达，这些年啊，一直是在写北京的胡同，写北京的文化啊，写了许多的作品。希望呢，大伙儿呢有时间能看看我刚写的这本书，叫《胡同范儿》啊。这本书呢，讲的都是一个一个小故事。讲的呢也都是非常的生动，或者说非常真实吧。它实际上呢就是再现了我生活在胡同的那个年代里的一些记忆和那些人。20多年前，我在一篇写胡同的文章里说，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儿，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的魂儿。胡同是个蒙古语，但这个词儿带有明显的京味儿，因为北京人一定会读胡同，即胡同，而不会读胡同。胡同这个词儿产生于元代，北京现存元代的胡同还有几条，有名的比如西四的砖塔胡同，到现在有800多年了。换句话说，老北京人已经在胡同生活了800多年，这800多年积累下的胡同文化，您说有多厚实吧？这么厚实的文化底蕴，能没有范儿？尽管就某一家族而言，也许他们的老家是河北或山东，爷爷那辈儿才来的北京，但他们来北京后住的就是胡同了。一个人被胡同文化所浸泡，甭多了，10年8年身上就有胡同的范儿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高速公路持续戳多的路段还是比较多的。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城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以及上清桥出京方向，还有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都是行车比较拥堵的路段。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大家好，我是董耀慧。恭祝打开文化之门开播，长城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伟大的文化遗产。2018年， 我愿和大家一起打开长城文化之门，和大家一起分享万里长城的前世今生。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长城之崛起，伴随中华之崛起。一部长城史，就是半部中华民族史。走进长城，沿时光之河逆流而上，倾听长城，还原古中国一路走来的真实过往。关山万里，让我们一起去寻找被岁月掩埋的历史。穿越时空，让我们一起去解读长城的价值和魅力。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特别策划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伟大也要有人懂，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19:07，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聊聊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我们要继续走到长城的最东端，辽东长城，还要和大家说说与长城相关的一个人物，这就是袁崇焕。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大家好。 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依然要送出奖品啊！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浪漫辉煌》理查德·克莱德曼全球纪念巡回音乐会的演出票各2张。上半时段我们要选出一位听众，巡回音乐会呢，演出时间是2月10号和11号，地点是人民大会堂，购票可以咨询各大票务网站，我们提供的票面价值是高于380元每张的。这次音乐会将钢琴王子的经典和保留曲目进行了全新的编排，在灯光音响上也是下足了功夫，会给大家带来一场视听盛宴。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出上半时段的题目啊，和长城相关的。大家知道，我们这两期聊的是明代的长城啊。这个明代长城用来传递信息的方式有很多改进，不仅仅是我们以前了解的烽火啊，它还有了这个鸣炮制度，就是我发现敌人来了，我放炮。但这个炮不能是随便放啊，它发现不同数量的敌人，放炮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大家穿越一下，假如说你是明朝的一个驻守在这个长城上的一个士兵，你往远一看，500个敌军来了，500个啊，你数得特别好，500个来了，你这时候在明朝的这个制度中，你应该放几炮呢？你正确的传递出信息，人家知道哦，500个兵来了。有这样几个选项啊，一炮 就一下就行了，B 2炮，C 3炮，第4个5炮。 怎么说的有点像喝茶呢？啊，把您认为的正确的啊选项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音乐会的门票。那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聊长城，因为上次节目呢，我们曾经说过长城啊，大家有的时候续不上了，我们先回顾一下上期节目的内容。 上期节目，我们来到了长城的最东段，辽宁丹东虎山长城。辽东有长城，很多人并不知晓。其实辽东长城在明代的历史文献里有好多记载，清入关之后，官方不太提及这段用以防御的长城，之后便被历史渐渐淹没了。辽东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山海关，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如同一条巨大的臂膀横亘在北京以东，构成一道拱卫关内的军事屏障。纵观中国历史的统一，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特点，大多北方统一南方，比如三国由晋统一，南北朝由隋统一，五代十国由宋统一，宋金对峙由元统一，从分裂到统一的过程通常由北方力量完成。南方首次统一北京是由明太祖朱元璋完成的。明洪武五年，也就是公元1327年，朱元璋出动150,000大军分三路攻击漠北，大将军徐达作为中路出雁门关攻和林，副将军李文忠作为东路出居庸关攻应昌，冯胜作为西路攻打今天的甘肃兰州。明军的这次大规模出击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除西路大军打通了河西走廊之外，中路和东路都铩羽而归。明朝也就是从这时起放弃敦煌，化嘉峪关为界，开始经营河西防务。朱元璋认识到，就当时明朝的国力而言，不可能解决掉北元的军事力量。对于明朝来说，作为剽悍的草原民族，元朝时刻都有回攻中原的危险，所以朱元璋的子孙们兢兢业业修筑长城。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长城遗迹中明代长城最多的原因。 刚才的录音中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多是明长城哈，我们也说到了为什么明朝啊那么多皇帝他们热衷于修筑长城，因为军事实力国力实在是没有办法搞定那个时候的蒙古，所以说那咱们就别打了，我就认了，再说你的草原我弄过来之后也没法种地，那咱们就这么着吧啊，我就修一间长城，修长城你别过来我也别过去，咱们可以贸易，但是咱们和平共处啊。这是说到了明代最初修建长城的原因和后来坚持修建长城的原因。那时光如果再往后追溯几百年的话，我们在1618年啊，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努尔哈赤在辽宁，他发表了一个讨明檄文啊，一场巨大的战争正在酝酿之中。这场战争最后导致了什么？他是怎么打的？今天我们上半时段要讲讲这一段，让董老师给咱们讲讲。 好，这个场战争呢，就是著名的这个沙尔虎战役。这场战争实际上，就是后金呐、那个时候已经起来了，已经起来了之后呢，他已经把这个女真的其他的几个部该统一的都差不多统一了啊，这个实力强的也差不多都灭掉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已经形成非常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了。那么他只是呢，在这个1618年，就是这个萨尔浒之战的头一年呢，以七大很正式向明朝宣战了。 我得总个有个由头吧，是吧？我得找辙呀。 对呀、那么以这样的一个七大恨宣战了之后呢，然后明朝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就开始呢要攻打对后金嘛。其实这个时候啊，并没有把后金放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还是非常轻视他的， 就刚根本没有想到我大明王朝能被你就是后金给替代了、 就是、肯定很就是大兵一出差不多就给他吓得稀里哗啦了、 哦、 那么真是打起来的他也肯定也不堪一击。 嗯， 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个出的兵，所以说努尔哈赤呢实际上是已经做好了明朝来征伐的准备。 对， 那么明朝这个这场战争为什么就说明朝的军队一败涂地，基本上是被差不多这个彻底打败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 嗯， 有的说呢就是将领啊主将啊这个指挥失误啊，有说什么的都有研究，其实这个时候你就谁带着去带着这些兵去结果都是这样的差不多。 嗯，其实当时啊这个军事实力上的对比，我们单从数量上说啊，咱明朝当时是号称20万之众啊，就是有20万呢，但是后金的兵力有多少？有6万。 其实号称20万呢 啊 就是号称。 对， 实际上他真正的兵力有多少呢？真正的兵力是11万。 哦，那其实也不少了。 这11万的兵力啊，就是真正的明朝的明军呢、啊、只有8万。 哦，都是虚的哈。 对，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海西女真，就是跟努尔哈赤打的同样是女真的、 嗯、 那么有1万多、 哦、 还有呢这个朝鲜过来，因为朝鲜是他的藩属国嘛、 哦、 那么这个有13000， 你也得参战， 对，过来这个支持、嗯、就是明朝的这个军队啊，他也是呢从长城沿线调来的。 嗯， 你像这个宣府大同山西镇调的多，可能调的有3万。 嗯， 然后呢榆林宁夏甘肃固原这几镇，你说长城9镇嘛、 嗯、 都得派点兵啊，那么调了2万多，大致2万5。 嗯， 然后呢从山东从四川从哪儿调的都有，最后七凑八凑。 七拼八凑啊。 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兵力的情况下呢， 嗯， 就是你凑起来这个兵力，大家这个 听着好像浩浩荡荡， 对对对、嗯、这个枪短刀长的到这儿根本就没有这个，就战斗力非常差。 嗯，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明朝啊他也没做好这样的一个作战准备，虽然他后勤保障啊也非常的差，找那么多骡马去运粮食都。 上次我们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数字啊，比如说这个大军出征了，你后面得有补给，得吃吧，是吧？ 啊、 得喝吧。 对呀、啊啊。 当时是多少头毛驴负责后勤的补给？ 对、啊，那永乐皇帝就是征漠北的时候、啊 嗯， 最多的时候30万头毛驴， 在后面 30万头这个 小驴儿、啊， 对对对对，也有骡子啊， 啊 有这个驴去拖着粮食啊， 嗯、 拖着各种粮草啊去供给。 嗯， 那么这场仗呢，实际上是朝廷没做好这个真正大仗准备。 对， 说他原来啊是想呢，就2月21开始打，就计划呀、 嗯， 那么把兵就各处赶快来，赶快来，再大家都凑到一起了。凑到一起的时候，到东北你不是你这个 主场啊， 你想想，从四川来的兵，从山东来的兵，是吧？你从这个大同来的兵，你这时候的兵，2月份的东北还冰天雪地呢， 当然了， 一场大雪一下，你想2月21号打就 30来度吧，要是晚上的话， 没法打呀，这个仗、 嗯、 是吧？那么不，这时候没法打呢，就得往后拖呀，往后拖呢，朝廷又不干了， 嗯， 皇上也不干了，为什么不打？为什么还不打？为什么不干了呢？ 嗯， 就说你要再不打，我这粮食供不上了， 就是、 后勤供不上了，就是你再不打，没饭吃呢。你我这给你就是让你快点打完就散。 嗯， 的粮食嘛、嗯，后勤保障，你还不打，你在这再拖半个月没粮食吃了。 嗯， 所以说就是各方面都没做好打的准备。 嗯， 在这样的一个乌合不说，基本上等于乌合之众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这个主官跟士兵也没有磨合，谁也不太清楚， 嗯， 然后又分成3路去打，其实你不分3路也没法打，是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你想想，你11万人分成3路的话， 嗯， 那你一路你最强的一路，对吧、 嗯？ 你也没有多少人了嘛，而人家拿出这6万，就打你一路的时候， 哦， 你这时候，杜松的这一路才最多的一路也是3万人嘛， 嗯， 那你3万人，我这6万人打你3万人，而且你这是凑起来的人呢，我这6万人是 精兵强将啊， 精兵强将啊，是指哪打哪的，对吧？是经过 那么几十年的在这儿这个长期磨合出来的这样的一支军队啊， 嗯，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明军只有败的这一条路。 哦， 然后回过头来呢，我这六万人打完你这三万，我再打你那两万五，我再打你那个，你最后 就逐个歼灭了。 对呀，那你就是你来多少路，我只打你一路嘛。 哦， 而且你各路呢，它路况也不一样啊， 嗯， 地形也不一样啊，那肯定就是有的走快点，有的走慢点嘛，实际上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失败的结果呢，是一种 必然 ，是一种必然。 对，所以历史上的这个我们说萨尔浒之战啊， 嗯， 是以明军的就是 彻底失败、 彻底溃败告终的啊。 是的。 那这场战争，我们说打完了之后，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这样的一个打完了就是什么呢？ 嗯， 就是刚开始就是完全的轻敌。 嗯。 再打完了之后呢，就。让人家给打怕了， 就怕的不行了，是吧？ 哎，就是说这不能打，是吧？这打不过人家，打不过人家，以致到最后的时候，你像这个明朝，就是这一会儿我们还要讲山海关， 嗯， 这内外的这样的一个防线，那实际上很多的人呢就不敢打了。袁崇焕成名怎么成名呢？就是整个都撤到山海关里头来，然后袁崇焕在宁远坚守没撤，只有他在这。孤军奋战，最后守下这一城， 嗯， 然后呢才一战成名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成名的，你看就不敢打了，就到后来啊，就大家就是已经是要就以 有点谈虎色变，说这仗千万不能打， 对， 打不过人家， 对对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嗯，那个时候啊，毕竟还是在我们说是山海关以北那样一个状况，也打败了。那个部分的长城，其实当时还是在长城以北打的吗？ 对，就长城以东， 哦，长城以东打的。 对 啊，那个时候是不是双方就进行了一个就是拉锯的状态？ 实际上这个努尔哈赤呢， 嗯， 他本来他就在长城边上住， 哦， 就是他的这个赫图阿拉，他的城就在离长城很近， 嗯，就辽东长城旁边哈， 去新宾， 嗯， 去看他那个老城。实际上离着长城的一个鸭虎关非常非常的近， 哦， 就是说他实际上呢就在长城外头，实际上是因为他是明朝的一个卫嘛，建州卫嘛， 嗯，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离长城很近，所以说打下来以后，这个时候的这条长城线上的部队呀，啊，你像鸭虎关什么的，这个已经为努尔哈赤所惧了，包括这时候打辽阳都是打了几次撤几次的这样的一个 状态啊。 对对， 嗯，其实那个时候啊，就是明王朝最后几十年，因为这儿战况非常的危急了，所以他就把主要的军事力量都调到这儿了。 对，他当时呢，整个在长城沿线呢，其他的方面，特别隆庆议和之后啊， 嗯， 就是跟蒙古已经完全的和解了之后，隆庆议和之后呢，基本上就没有战争了， 嗯， 就没有战争了。所以说呢，他除了东部后金起来了之后啊，他另外的军事力量的投放呢，就是农民起义， 嗯， 就是国内乱了嘛， 对， 国内乱了，他也得要靠镇压呀， 就是有点内忧外患的意思啊，摁起葫芦起了瓢， 这 感觉。 中国历史上啊，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嗯， 就说由于呢。整个的王朝的更替啊，它没有一个正常的权力交替的机制。 对，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一个王朝它只有走向腐朽，走向死亡，然后呢才有另外的暴力的手段呢去推翻它， 嗯， 然后再建立起新的洗牌，建立起新的体制，新的机制，这个时候呢一个新的王朝诞生，那腐朽的就垮掉了嘛。 嗯， 所以说它到明朝末年的时候，已经民不聊生了，已经这个整个王朝呢已经腐朽了， 嗯。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农民起义呢也风起云涌。这个时候呢，他两头，这头呢是后金，那头呢就是农民起义，那头压下去一点了，然后赶紧调兵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危机四伏， 对， 一个王朝真正的走向了他的灭亡。 对，然后呢这头稳定一点了，赶紧再调兵去打农民军。 嗯，所以啊，您在这个《长城漫画》这本书里也曾写到这样一句话，您说长城防御体系并非不够坚固，但在政治、军事力量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后金军队的滚滚洪流面前，明朝政权 竟然岌岌可危啊，就走向了他的灭亡，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他的灭亡。其实我们上半段出这道题啊是有一定难度的啊，因为我们送的票它也比较贵嘛哈。我看看大家答题的情况啊，我们的问题是就是明朝啊，除了这个烽火之外，除了挂各种标志之外，还鸣炮。那你要是一个驻守长城的兵，你看见500敌军来了，你要放几炮呢？啊，有这样几个选项 ：A 一炮 ，B 两炮 ，C 三炮 ，D 五炮。我们听众特别热烈的参与了互动啊，麦兜说：“哎呀，我等红灯的时候，我赶快发一个啊。”但是我看了好多，有答三炮的，有答五炮的，五炮的非常多。那500当然就五炮了，是吧？那要是来10000，您这儿还得帮帮帮一直投放啊。有几炮呢？就是有一个听众最早答对了，他是谁呢？啊，是叫公军两炮。这个细节其实在董老师的另一本书里啊，这个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万里长城知多少》中有过介绍。这本书是给孩子们出的，关于长城的知识非常的好玩啊。他就写到了，其实如果这个明朝规定了若见敌10-20人至100余人，就是100以内的啊，就一封一炮。在这儿咱们要让董老师给解释一下什么叫一封一炮。 他这个封呢、就是烽火的烽啊、就是不仅仅是我们点想的点凉烟呐、或者是燃烽火呀，不是的。其实烽更多的时候呢，它还是挂的标志， 哦， 就是挂的标志、旗帜啊，有用柳条或者是编的各种形状的，然后挂起来的，就是白天呢， 哦， 挂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也就是烽。 嗯， 然后呢，到晚上肯定要 点火 了嘛，是吧、 嗯？ 那么你挂起来就看不见了， 对，就是 所以说呢，它这是烽，然后烽呢，到明朝的时候呢，是烽跟炮配合的 啊、那就是说100以里的就放一炮，500人的你就得要放两炮了。这样比如说董老师在那个城楼守着，他才知道啊，500人来了，我们派多少兵啊。1000人以上3封3炮，就是三炮。那5000以上4炮，1000人以上5炮。所以放五炮的听众放的是有点多了啊，所以我们要恭喜龚军，你答对了，把你的电话号码发上来啊。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给您提供的奖品是《浪漫辉煌》理查德·克莱德曼全球纪念巡回音乐会的演出票2张，演出的日期是2月10号到11号，地点是人民大会堂，购票可以咨询各大票务网站，我们提供的票面单价是高于380元每张的。下半时段仍然有奖品，下半时段也仍然有互动的问题，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儿，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升，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朝。 美朝 ，Meco， 用声音致敬经典，听见美蒲格读美文朗诵会及北京电台听见经典2018大型诵读活动首场演出，1月31日，保利剧院由心发声。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和他的朋友白岩松、黄宏、凯丽、施月林、陶虹、吴静安，演奏家吴玉霞、穆祥征，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佳佳、郭伟及朗诵爱好者携手亮相诵读美文。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吉林长白山。好，大家答着题啊。节目快结束之前，我们让董老师揭晓答案。说到袁崇焕啊，这个名字大家觉得挺熟悉的，但是他具体是什么时代，他都做了什么，他的人生结局是什么样子啊，历史会怎样评价他，我也采访了一些人，听听他们眼中的袁崇焕是谁。我们来听一段录音。你知道袁崇焕吗？ 袁崇焕， 袁崇焕， 袁崇焕，我还真不太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袁崇焕是不是明代的一个什么人物？ 您知道袁崇焕吗？ 我知道啊，就我们家门边上有袁崇焕墓吗？ 哦， 那个一个祠嘛，完了还有祠堂嘛，专门有老人给看着的嘛。 您家住哪儿啊？ 就斜街那儿啊，就白旗大街斜街那儿，过去叫牛角旺那地儿。啊，就是以前是那个，就过去都平房，完了就是等于就在小区里边。以前是那个，我想想那是59中学吧，应该是，现在就是没59了，就早没了，就是现在就是广渠门中学。 哦， 就在那后身那块儿。 您进去看过吗？ 哎呦，小时候老天天老去，因为过去没人管。 哦， 现在就是等于国家重视了重点单位什么的。 那您了解这个人吗？为什么在小区里头要有一个他的词？ 哎呦，这个好像就话就藏了，就是因为我记得这袁崇焕这不是一个就是怎么，就是是李自成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一个就是一个官宦吧，应该算，还是什么起义的呀？ 您了解袁崇焕吗？ 知道呀， 历史的悲哀， 这还是挺让人唏嘘的一个人物。 明朝的一个守边大将，是不是最后被凌迟了吗？ 一个爱国将领。 这是大家眼中的袁崇焕啊，我们可以讲讲这个人物。其实这里有很多关键词，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袁崇焕是一种客观的评价。比如说，让人唏嘘的一个人物，想起他就会有一种感慨，觉得有点悲凉啊那种感觉。咱们讲讲他和长城的故事，佟老师给大家讲讲。嗯， 袁崇焕呢是明末的明军的一个重要将领。 嗯， 就是在这个。山海关外，山海关内外啊，防后金后来的清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将领。 嗯， 他在这些将领当中呢，很能打，其实是个文职官员啊， 哦， 是个文官， 有点文武双全的意思哈。 就是一个文官，你想在明朝那个时候已经跟后金打的，就是大家都哆哆嗦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哈。 哦， 然后在那打三场仗，胜三场， 这很难能可贵， 非常非常难能可贵。 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就面对剽悍的那种后金的那种军队哈， 就是敢打， 嗯， 也能这个大攻坚，就这么一个 有智谋，然后有勇气、有胆量的那么一个人。 但最后呢，命运呢就非常非常的悲惨啊。 所以就是提到他就会觉得唏嘘嘛，就这么一个智勇双全的人，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人生结局哈。嗯， 其实他就是呢，就是明朝啊，刚才不讲嘛，就是他已经腐朽堕落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 对， 实际上呢，崇祯登基之后啊， 嗯， 他是把整个要解决后金的问题啊，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袁崇焕身上。 嗯， 那么你有多大的希望就有多大的失望哈。 对， 而且呢，这个后金的问题它是不可能在三天两早晨解决的，它不是想象的那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时呢袁崇焕说的他需要5年的时间呢。 哦，是一个持久战哈， 要解决至少要需要5年的时间要再解决这个后金的问题。 嗯， 那实际上你像崇祯从崇祯元年当上皇上的时候才16岁。 嗯， 是吧？ 嗯， 杀袁崇焕的时候呢19岁。 哦， 就说整个朝廷非常的混乱，国家动荡不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然后呢又传来了他有可能要反，给他这么多的兵， 嗯， 在他手里的呢，而且他离北京又这么近。嗯， 对呀。 然后呢他跟朝廷当中的某些要员如果勾结起来了，那一反的话，那崇祯连任何回首之力的都没有啊！京城的那点守军， 嗯， 什么也不是了哈。 对， 这个就根本就没法打了。所以说，这是他非常非常致命的，让皇上非常害怕的 一个原因啊。 一个原因。 您在书上啊有一段话写得非常深刻，大家可以听一听啊。我觉得不仅是在历史上如此啊，你在生活中似乎也是如此。这个董老师写道，中国历史上啊有不少功臣被以谋反罪杀掉了，其中很多人是被冤枉的。就像我们看《风起长林》那个王爷多忠心啊，我根本就不想烦你，你为什么要把我搞死是吧？他是被冤枉的，其实他们并没有谋反的事实，也没有谋反的想法啊，这些都不是关键，这些都不是关键的问题。在皇帝眼中最重要的是看你有没有谋反的实力，有这个实力就构成了对皇帝的威胁，那皇帝一定要把你灭掉的是吧？ 对呀、啊，因为这种威胁对他是致命的嘛。 对， 因为中国历史上也太多了这种反了的， 对， 之后要了他命的， 就皇上是不敢冒险的。只要你有这个实力，不管你有没有什么动机，那我都要把这种可能性降到最低，就是把你弄死。 所以说明史当中呢、嗯、明史是清朝人清朝做的嘛、 嗯、 明史当中呢他就记载的非常清楚、 嗯、 就是这个明史的这个袁崇焕传 哦， 他就记载就是会我大清设监为崇焕密友成约，就是我设了个监计 哦， 然后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袁崇焕与我们呢就密友成约， 嗯， 令所获宦官知之，就是把抓到的这个宦官让他听到偷着， 我们俩好了啊，我们俩有事儿， 然后呢因纵使去再偷着放他跑， 嗯， 然后呢其人奔告于帝， 嗯、 回去我赶快告诉崇祯皇帝了、 哦、 帝信之不疑 哦， 帝相信了这不疑，这可坏了啊、 嗯、 他们一旦勾结起来一旦反了那就完蛋了嘛， 嗯， 然后十二月朔再招对，就是十二月朔把袁崇焕招回来，就是皇上要跟他商量一下这个辽东战事的对策， 嗯， 是吧，然后呢来了以后呢随腹下招谕，来了以后就逮着了、 哦、 逮着了以后怎么逮着的 啊、 嗯？就说大家想想，就是皇上都怕他怕到什么程度了啊？就是这个就是有这个记载啊、 嗯、 不敢打开城门让他进来， 哦，城门都不敢打开啊， 就打开城门就怕他带着的那个、 哦、 那个 就一拥而入了， 军队就进来了嘛、 嗯、 得让他自己进来、 嗯、 不能让他带着的军队进来、啊、 你得孤身一人进来， 对呀、啊 嗯、 从城上头啊弄个大筐掉下来让他坐筐里拿绳子给倒上去了 哎，这是我们现在新式的电梯啊您上来吧、嗯、 就说可见啊、 嗯、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这不是正史啊， 嗯嗯嗯， 咱不是正史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在那个时候就是满朝文武和皇上都已经怕到什么程度了哈、 哦、 都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嗯、 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前线的军心肯定也是动摇了嘛， 嗯， 也是动摇了， 对，所以说就可想而知，我觉得这个历史上啊就穿越到那几百年前，袁崇焕可能上了筐那一刻就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结局了， 其实他呢 嗯 当时还没觉着自己会死 哦， 他也因为也没说抓起来就给他杀了、 哦、 实际上是差不多抓起来之后呢又活了八个月的时间、 哦、 就是在这个期间呢有多次的反复，其实崇祯呢也 他是纠结的， 也对，非常犹豫非常纠结到底有没有这个事儿啊， 就他也拿不准， 对，因为他还想靠着他去打呢，所以说这个袁崇焕呢、 嗯、 没有不太觉着自己一定能死， 但心里还是 我没做那个亏心事是吧？ 对。 那么我们又讲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嗯， 其实你当时以为这个事情是能澄清的， 对， 能澄清的。但是呢，清兵攻进长城，然后呢，崇祯皇帝呢就调他的部队、 嗯、 要赶快过来这个保卫京师。 嗯， 这个时候呢，部队不动。 哦， 要等袁、嗯、 等袁崇焕发表命 令 啊、 嗯，就是我们那这时候就下决心了。 哦， 就一看这你想这军队只认袁崇焕不认皇上了的时候， 嗯， 对吧？你朝廷再说话就说不动了， 就最后一根稻草，必须把他 那就必须得杀了、 哦。 这不杀但放虎归山了，一放回去以后，那肯定就 对我都关他八个月了， 对 啊、是吧？ 那就杀、 嗯， 但即便是杀了啊，就是给他 给他定的那十一条罪呀、啊， 嗯， 哪条罪都够灭门的、 哦， 没说吗？就是你真犯了谋反的罪，在中国历史上犯了谋反的罪呀、啊，最好的结果就是杀头 哦， 最好的结果就是杀头， 就是没有其他的。就是牵绊，比如说外围的， 大家就说了，最好的结果就是杀头，那最坏的结果能什么呢？ 嗯， 最坏的结果就是杀你九族的头。 哦， 就是就不止杀你的头了。 哦， 那像袁崇焕这样的，那肯定是要灭九族的，是吧？ 对。 那你像那个永乐皇帝打到南京夺他侄儿的皇位的时候，那就灭十族啊，那把那个 都清干净了， 把他的学生都给灭了，就不是九族了，是吧？ 凡是认识 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是他的门生都给灭了，就是这种 斩草除根， 斩草除根嘛。 嗯， 那在这样的一个，但到最后，崇祯也没有下了决心，就是灭袁崇焕的九族， 就只是杀 把他杀了，包括这个儿子、老婆都给他就是所谓的充军，这样就发配了，也没有杀。 其实这个历史细节就足以证明，其实崇祯心里是明镜了，他到底干嘛， 他也有对，就是他知道，他不是想像反的那个样，要反了他不回来了吗？那就反了嘛， 对 啊 对， 但是呢又不敢放他走， 嗯。所以袁崇焕的结局啊，就是而且就不仅仅是这个死了让皇上杀了而已，他不是死在战场上，是为他效忠的这个皇帝亲自下令把他给杀了啊。杀完之后，你看我们刚才采访的时候有一个词、一个听众说千刀万剐， 嗯 啊，就是你对他唏嘘不已，你对他感慨万千的时候，其实就是他不但死了，然后当时老百姓好像还不理解他，千刀万剐了之后，据说还这个肉又怎么怎么着了？ 不是他这个这是造舆论的吗？为什么要杀他呀？ 哦、 就是他反了嘛？那、皇上这么倚重你，这么给你重兵，国家给了你那么多的银子是吧？在那让你去保卫国家、保卫老百姓嘛、然后你反了，然后呢给带来灾难，可能要不抓住你的话，那就现在就完蛋了。 嗯， 这个就是他就把 舆论、 舆论造的，把民众的恨给调动起来了。 嗯， 那这种调动起来其实是非常非常恶劣的。这老百姓他不知道，不是对吧？这很大很多很多的时候，老百姓是不知道真相。 对， 那么他实际上是相信袁崇焕一定是反了，要不他怎么会这么恨他呢？凌迟处死是吧？一刀刀给他骗了呢。 对，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也不是正史上说啊，就说刀到什么时候抢不着那个肉片儿，骗一刀抢不着，抢不着最后说那就出钱吧，就是我那谁给钱怎么办？最后就是叫一钱呢，就是这个一片儿那个肉、当时的一钱，你看明万历年间的一钱肉啊，一钱呢是可以买一条五斤重的大鲤鱼的 哦哟， 那么两钱，实际上当时两钱就可以买多少呢？买就是这个羊肉啊，就上等羊肉，就八斤的上等羊肉啊， 哦， 两钱，就这那一钱，你想买那么一片肉， 就是个钱呢。 对，它是挺值钱的。 嗯，所以说，刚才里头还有一个听众啊，我采访他，我说你知道袁崇焕吗？我知道啊，就我们家旁边，我天天在我们家楼上就能看见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袁崇焕祠确实是比较低调，就是在大街上根本就看不见，就是白桥大街再往西，里面有个小区啊，因为当时那个墓都迁的很多，就龙潭湖那一段都往外迁了，但是袁崇焕的祠啊，因缘际会就留下来了啊。后来，历史的烟尘渐渐散去的时候，当我们回眸那段历史的时候，看到他的真相的时候，我们由衷的钦佩袁崇焕，觉得他是一个。 袁崇焕的祠呢是清朝建的。 嗯。 他清朝建袁崇焕的祠呢，一个是清朝还原了他的那个，他就是一个忠臣的真相啊。另外一个，清朝为什么要建袁崇焕的祠？实际上他有他的政治意图。 嗯， 他就是说，你明朝的被我大清所取代，是你寿终正寝，就是你该死了。 嗯， 你都该死到什么程度？这样一个忠心耿耿为你保家卫国的人是吧？然后你把他这么惨的给处死了， 嗯， 就说你已经到了你该死的时候了， 嗯， 所以说我大清入主中原呢是天意， 哦， 就是你是，其实他是当时他的这个政治需求下， 这个， 然后呢才把袁崇焕这样的一个英雄的形象给竖起来。 对，现在那个祠，那个我刚才采访对象他说有一个老头天天老人在那儿守着， 是原来这个本来是五十年代要拆的， 对， 然后要拆的，当时这个李济深呐， 啊， 张世钊啊， 这些人呢，就是给毛主席 写了一封信， 一封信， 嗯， 然后主席批留下的， 就是把他保护下来了啊。所以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去找找啊，缅怀一位人物。其实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简单的描几笔崇祯。崇祯这个人也比较复杂啊，我们现在去景山公园啊，还可以看到那棵歪脖树，当然不是他吊死的那个了啊，就是已经移栽或者说从别的地儿弄一个也有树，然后立个碑啊，崇祯殉难处。你说崇祯当时做出那样的历史选择，我们说这个人偏执也好，多疑也好啊，但是他也有自己的无奈和纠结。当时他也就多大？他当时 他16岁登基嘛， 哦， 啊。就说这个崇祯这个人呢，啊， 嗯， 是非常非常敬业的，在中国的这个皇帝那个年谱里头啊，就是他是很少，就是要排几个非常敬业的，他就是其中的 一个哈 之一， 就能排上。 对，他就是其中的之一，就是非常非常的敬业，非常非常的想在中兴他的这个振兴他的这个大明王朝， 就主观的想法是非常好的。 对，对， 嗯， 但到那个时候，因为你朝廷内部的党争，朝廷外头的这个农民起义， 嗯， 然后呢，长城外边的后金的这个虎视眈眈，就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就相当于这个人呐，啊，已经到了该死的时候了， 就是气尽而亡的时候已经到了。 我们中国一个话不叫药治不死病啊，就是你再好的药只能治那个不该死的病。 嗯， 你该死了的时候，你多好的大夫，多好的药你也治不了， 嗯， 所以叫药治不死病。 哦， 所以到这个时候，谁当皇上也救不了那个腐朽没落该死的王朝了。 对，虽然他非常勤政，但他生逢一个没落的王朝，他也无法阻止历史的车轮继续往前走啊，螳臂当车，所以就吊死在景山了啊。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出了一道题，这道题就说袁崇焕当时在山海关以外啊，他镇守宁远，宁远是现在的哪儿啊？你看徐爽答对了，辽宁新城。有不少同学还答了其他的选项，还有答张家口的，这肯定是不对了，也没有那么深入到吉林长春都没有啊。那我们看到啊，第一位答对的是 Jerry 啊， Jerry 也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啊，恭喜 Jerry 可以获得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门票2张。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我们的长城文化系列节目已经进行到几期啊，反馈特别的好。嗯，长城是为了不打仗而修建的，其实走在长城上，只要你用眼去观察，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你就能感受到这不仅仅是一道墙，它还传达着历史的信息啊。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可以有一段时间会春节文化民俗系列节目，所以我们长城文化大爷会稍作停留，那在正月十五之后，董老师还会做客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继续打开我们的长城文化之门。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听众的陪伴和参与。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感谢董老师。 好，也提前给大家拜年， 祝董老师啊犬年快乐，一直健康，也祝大家快乐和健康。我是米夏，明天见。 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